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怒漢推鼓》啊！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怒漢推鼓。 好啦，翻嚟就繼續講下呢個大陸人嘅國際形象公關危機啦。就係、是、呢個話説啊，日本嘅 TBS 嘅一個綜藝節目裏邊咧，就請咗50个喺日本嘅中國人上去，就喺現場咧同日本人咧就係大家辯論嘅中國人嘅核突行為。咁嗱，頭先我哋講過啦，就係喺超級市場未俾錢飲嘢啦，未俾錢食蘋果啦， 攞人哋單車啦， 攞人哋單車用啦，冇問過人哋。 又或者咧，呢個空氣污染，即係中國所製造出嚟嘅， 應唔應該道歉咧？就唔應該道歉之餘，仲要日本人應該向佢道歉啦。 嗯， 好啦，跟住就呢個香港人都即係有感同身受嘅問題啦，就係、是、旅客嘅不文明嘅行為啦。 嗯， 咁咧佢就做咗好多 case 嘅，就問咗日本人 真實個案， 係啦，真實個案究竟即係中國旅客嘅不文明行為包括啲咩咧？咁日本人就話咧，第一佢哋去燒肉店咧就自己帶海鮮去燒。 咁咩叫燒肉店呢？咁 喺大阪嗰啲啊，關西有 好多。喺日本咧，佢哋咧通常咧就有一個叫做限時，譬如2个钟头或者3个钟头咧，即佢就會即其實基本上咧就係一個任食啦，就唔係自助餐，你坐喺度嘅，你自己叫，咁佢就俾你食。 俾個炭佬炭燒牛肉啊、牛脷啊， 總之你叫啦，總之就係燒嘅嘢啦。OK。 咁喺關西地方都好出名嘅。 咁咧其實當然咧就會有分開咧，即係A B C D E 餐咁樣啦，咁你揀啦。咁啊當然依啲咁樣嘅選擇咧就。會有即係有啲貴啲，有啲平啲嘅組合啦。咁啊，話説咧，依啲中國嘅遊客咧，居然咧就係揀最平，就攞咗人張台，就攞咗你個爐， 就自己喺個背囊揞啲海鮮出嚟燒。係 啦，咁就自己咧就去預備咗一啲因為時間關係，就喺個袋度拎咗一大堆嘢，就擺上個台面度。咁 which 咧，人哋個店咧根本就冇嗰啲嘢嘅。咁當個店出聲就係話：喂，唔可以咁樣過，你唔可以咁樣嘅時候咧，佢就會話啦： 我 係俾咗錢， 係啊， 我又冇食多 咗你 啲嘢， 係 啦，嗰啲嘢我又冇即係嗌你俾我，係我自己嘅。第二就係你嗰個爐同埋你張台我已經俾咗錢㗎啦。 嗱呢個咧，你發覺香港而家嘅食肆咧，我真係咧細心觀察咧，多咗好多告示牌嘅，係禁止自攜食物。 係。 嗱，連街頭巷尾嘅茶餐廳咧，以前都唔會嘅，即係禁止吐痰嘅啫。我記得細個就係，而家就係第一淨飲幾多錢，最低消費幾多錢，茶餐廳都有嘅喎，譬如彈島嗰啲，跟住係咩咧？禁止自攜食物。 係 係近呢10年先有嘅啫。彈島嗰個牌啊，即係密度啊6、7行嘅有。咁有一次我哋唔知搭嗰啲巴士好早啊，喺灣仔咧嗰啲中港巴士咧，隔離一間彈島嘅嘛。咁我哋問嗰個人啦，佢話。咪就係啲自由行咯， 唔係最好笑就仲要咧， 不准睡覺係啊， 不准打架，不要吵架， 不准打架係啊，係啊，彈島啊，灣仔嗰間彈島， 我哋真係覺得好好笑， 我哋影低咗嗰個牌嘅其實，點解有個不准打架好定義，即係話嗰度有人喺度開拖啦， 係 咁咧就自攜食物呢樣嘢咧嗱，我見過就算喺譬如一啲嘅大排檔啊，佢哋都係咁嘅，他們喜歡就在那個揞個雞蛋仔出來就在人家那裡吃就叫杯嘢飲而已所以他們自攜海鮮去燒肉店我覺得一點都不出奇、這個、第二個行為是什麼呢就很有趣的中國旅客就喜歡將行李呢就堆在酒店的走廊那裡、就是說他們 check in 的時候就將啲行李咧就塞咗人哋走廊。 好啦，咁大家就會問啦，喂，點會將自己嘅財物擺喺個走廊嗰度咧？其實好主要嘅原因就因為咧，通常咧依啲咁嘅酒店房都好細嘅。咁咧佢嗰個房細到咧，因為日本啲房又，如果你真係住一啲比較平價嘅房咧，其實真係好細嘅，即係開咗只門之後就即刻一步即係攬上床，個廁所成個就啤出嚟嘅。 大家都知嗰啲即係100尺嗰啲咯。 係啦，即係細得好緊要嘅。咁佢哋咧就將自己咧，例如啲乜嘢咧，嗰啲佢最唔等使又即係牛咁大隻嘅。 嘅，譬如佢啲鞋，嗰啲咁嘅鞋啊，佢啲咁樣嘅即係大舊嘅夾啊，佢攞咗之後咧就揈咗佢出 去。因為佢 shopping 買咗啲貴嘢就擺喺房。 係啦。 咁嗰啲 cheap 嘢咧，嗰啲黃曬嗰啲底褲啊，嗰啲擺喺個夾嗰度㧬咗出去咯。笑咩啫？咁你㧬出去，梗係啲 cheap 嘢㗎啦，梗係。 咁咧，嗱，仲有咧，有我諗，如果大家你有去過依啲即係同佢哋。相遇過啦，喺行程上邊啦，包括係咩咧？例如喺個酒店房裏邊咧，有一啲嘢咧係幾不堪嘅，譬如人哋一個休息時間咧，佢哋可以係六七個人咧，攏埋張牀上邊咧，就喺度玩 pair 牌啦，即係喺度叫囂啦， 嘈亂巴閉啦 ，OK， 咁啊，再加上咧就仲有咧係人哋嗰個房咧應該係兩人房咧。 我知潛咗四個人入去 咯，瞓地下啦，掹啲嘢落地下度瞓啦，即係依啲咁樣嘅行為咧，係大家都好驚嘅。仲要咧出現一啲咩情況咧？因為日本咧好多酒店咧，就算你喺網上面訂咗咧，佢係未收你錢嘅。大家咧係講個信任就係、 是。冇啦，而家俾佢搞彎曬啦。 係啦， 譬如中環煙嗰啲以前咧係訂嗰陣時咧係唔使俾錢嘅。 而家都唔使。 而家有啲要啦，要俾卡， 俾 credit 卡做 guarantee。 佢未必過數，但係佢要俾卡。 咁、啊、咧，即係以往咧、如果喺日本，大家去都 online system 嘅， 咁佢咧就係一個即係誠實制度嘅意思，就係你真係 book 咗間房咧，你真係會去。如果你真係唔去，你真係事前咧，喺24小時以前咧，你就會通知人哋。原因就係因為人哋個房子租唔翻出去。係 啦，佢預咗俾你噶嘛。 咁佢咧，但係啲日本人咧，唔係啲大陸人咧，佢哋係即係做呢啲行為出嚟就係點咧？佢哋唔通知人哋， 係照 book 先咯。係 啦， 揾到間平嘅佢就唔理咯。 冇錯，其實咧依一個咁樣嘅做法咧，除咗係酒店房咧，餐飲即係食肆都係咁。 係。 咁啊 end up 咧，人哋尤其是嗰啲細嘅餐廳仔咧，就好慘嘅，因為佢真係預咗，同埋佢哋真係好守規矩嘅，係真係你預咗咧，佢唔會真係接咗個 walk in 客就話叫你喺度等。 所以佢哋係好重視嗰啲客係要準時。 係啦，準時同埋真係你會即係 show up 啦，唔好到時係 no show。都走咗去啦，啲咁樣 咁啊！所以有啲而家貼咗個牌係借住中國遊客㗎。 係啊，冇錯，其實真係好慘啊！ 貴價嗰啲壽司店咧，係借住中國遊客。 即係其實就會牽連到即係香港客都 係香港客都會受影響。 咁啊，講啦，咁啊講啦，咁啊，除咗話頭先即係酒店房裏邊啲不文明行為咧，就仲有咧就係、是，仲有咧就係包括咧 喺塞車嗰陣時，嗰啲旅客咧，既然塞緊車啦，就落車， 跳車啊， 係啦，喺個車窗嗰度跳咗出去，咁然後咩咧？就係嗰度喺車外邊觀光拍照，嗱呢、這個又係匪夷所思、你咁樣嘅話咧，就只會令到咧嗰條車龍就塞得更緊要， 咁、 因為你一散咗出去咧，到時架車行，你唔會行過你個旅遊巴，因為你嗰啲旅客走咗出去啦嘛，已經係。咁所以我覺得又係匪夷所思嘅。 但係咁，當人哋問佢就係點解你要無端端即係跳車咧？咁佢哋啲解釋咧好好笑噶，係因為咧我要屙尿。咁然之後仲有嘅就話咧，有咩問題啫？如果我哋調翻轉喺中國啊，晨早就攞車打羽毛球添啦，即係打翻兩盤波先啦，有咩問題啊？ 這個、我 攞吸下氣啫嘛。 我絕對相信佢哋會咁做嘅。你記唔記得咧？我哋都領教過咧，就係、是。 我哋喺 Banff 喺 Banff 嗰個旅遊巴拋流，嗰、個巴士拋流，咁咧就車廂上邊咧都有啲廣州嘅乘客嚟嘅，即係廣州嚟加拿大嘅乘客，咁就同車嘅，咁就當所有人因為天黑又驚有熊啊，驚食人啊，咁啊即係停咗喺個山坳嗰度，即係喺荒山野嶺拋個流，但係佢哋好菜好勁喎，我覺得真係，佢哋四個人圍起個堆咧，扎喺個堆踎喺度咧就操啤咯。 在一個地下 那裡， 咁從來咧，我哋 即係其他人就紛紛諗下方法啊，有冇 reception 呢個電話可唔可以打到俾人？ 因為咧，其實咧，我哋當時咧就天已經開始黑啦，架車又喺公路上邊，咁咧而大家 四野無人喎、 而大家嗰啲電話咧，當時嗰個接收咧好差嘅，因為嗰、那個喺個公路上邊嗰、那個當時我記得嗰個位咧，大家嗰、那個即係得好少人個電話係有依、這個 reception 係冇依個 signal 嘅，收唔到電話。OK， 咁咧我記得咧當時咧即係真人真事啦，我哋兩個啦，咁大家已經係有少少慌張啦，因為點解咧喺公路上邊又黑，如果真係有車撞埋嚟就玩完啦 ，OK， 即係睇唔到我哋啦。第二就係、如果即係有人就走埋嚟打劫，又玩完啦。 又或者個沿途嗰啲牌都寫住小心紅人。 係啦，一直都寫住就係有紅出沒啊，即係紅出沒了 ，OK， 真嘅 ，OK。咁大家已經係有啲慌張啦。咁但係咧嗰架車當時咧就冒曬煙，就全部都要落車。咁佢仲要話咧，而家要 call 拖車嚟，咁啊等幾耐喎？唔知喎，可能3個鐘喎咁。咁啊，大家已經係 好慌， 死啦！ 好擔心啊！ 咁啊，跟住咧就依四個即係 喺 內地嚟嘅大陸人咧，佢哋咧係二話不説。首先咧，其實佢哋完全冇參與過任何討論。當然佢哋唔識英文啦、嗯、，OK。咁但係冇，佢哋完全係唔關心。不過佢大家都睇到咧，個巴士咧係著曬煙咁，所以要落車。最有趣嘅咧就係佢哋四個咧係完全冇去參與任何討論，唔慌張，亦都冇去問我哋喂究竟發生咩事啊？你哋講咩啊？冇就咧喺個袋度就揞咗一副啤牌出嚟，跟住四個就踎低。 其實佢哋 就喺條路度。 我發覺佢哋咁嘅，其實佢哋喺個巴士嗰度操啤，喺巴士裏邊。 係。 巴士拋流就喺巴士外邊操啤。 地下。 係啦，咁咧跟住咧嗰個巴士去到咧，就我覺得最有趣係咩咧？就係咧，我哋去嗰個目的地咧，其實係睇嗰啲冰川啊。係係。即係一個好耐好耐嘅冰川。咁咧就都幾好幾得意嘅一個地方。佢哋四個喺冰川嗰度咧都係操啤。我就成日我都問過你嘅，其實佢哋嚟做乜？ 玩啤牌。 我知佢咁中意操啤，點解唔留喺廣州操啤咧？ 咁唔係，咁佢要話俾人聽。 我去過冰川。 係，梗係啦。嚇。係啊，我又見到熊。 係有冰川操啤咁 啊。係啊，就係啦。 嗱，所以我覺得呢啲行為咧，我諗香港人都見唔少嘅。但係睇下佢哋點樣辯解呢個得意，我覺得。首先咧，佢哋就係話咧，就你頭先講過啦，急尿咁點算啊？喺中國我哋落咗去打羽毛球添啦。咁咧。亦都有當有現場嘅大陸嘅參與呢個節目嘅人指出咧，就係話嗱，呢個香港人聽到嘅心涼。喺日本嗰啲旅客啊，已經算係比較好噶啦。相比之下，大陸人去香港旅遊啊，嗰啲行為更加不堪啊。 係啦，咁啊，包括咩咧？當然咧，就係喺呢啲啊，即係。 但佢哋都知喎。 係，即係唔知幾多星級嘅商場裏邊，隨時就開大 堆啦，係咯。 係啦 ，OK， 咁啊，呢個都係真人真事啦。而家喺即係隨便便啊嚇，你話喺Times Square 又好，喺金鐘又好，喺尖沙咀又好，隨便便咧，其實真係真人真事，都我都真真親眼見過咧，就喺Wharf 係咩？即係尖沙咀嗰、那個Ocean Terminal 係啦， 海雲大廈 嗰度啦。咁嗰個都係一個即係頂級嘅 商 場嚟啦， 星 級商場啦。可以咧有一個媽媽咧，隨手咧就去麥當勞就掹咗一沓紙巾。咁咧就咁將嗰沓紙巾就鋪喺個地下度，即係劈喺地下度。個細路咧，個細路就踎低，就擺咗一大堆一個小山咁。好啦，搞完啦，然之後就再攞嗰兩張紙巾喺個頂度冚住佢。但係咁好啦，咁 at the end 咧，咁啊當然即係引嚟罵戰啦，即係香港人就開始鬧佢咧，就係話搞錯乜乜啦咁樣。佢哋係若無其事嘅。然之後就點咧？有乜問題啊？我而家嚟依個商場消費啊嘛。 咪咯。 OK。咁啊，嗱依一樣嘢都唔夠慘。咁跟住咧就依、这個即係清潔阿嬸就到啦。阿嬸一路執，毫無怨言，一路執就係話，每日都執幾次噶啦，有乜問題啫？今日咪執得少咯，你咁。即係你只會諗下，其實喺個商場裏邊就肯定會有廁所噶。其實行去個廁所度有幾難咧？即係有乜嘢？你有乜嘢解説嗰個細佬哥唔可以行多兩步去個廁所度咧？ 我覺得就係純粹係一個觀念嘅問題，唔係忍唔忍得到嘅。嗱，我哋細個都會試過跟屋企人去街咧行下急尿啊等等呢啲嘢，老豆老母就係話忍住先啦，跟住咪去到邊度咪去咯。 我覺得其實個心態咧好簡單嘅，佢就覺得咧我係消費者， 同埋佢已經冇咗個選擇，就係可以隨地解決啦。因為我哋呢一代父母都唔會諗隨地解決唔係一個 option 嚟嘅。 梗係啦， 係啊，所以唔係 option 嚟嘅，所以就冇得揀啊，根本係。 喂，連你隻狗啊，你都會拖佢出去啦，係咪啊？ 你都唔會喺人哋個商場裏邊啦，如果動物都 係 咯， 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但係問題就係對佢哋嚟講咧，隨地解決係一個 option 嚟嘅。 咁佢覺得自己係客啊嘛。 佢覺得冇問題咯。嗱，呢個就我覺得同佢哋最後尾嗰個答案咧，就真係反映到佢哋個心態。嗱，佢哋跟住就問佢。日本人對於中國遊客呢啲爆買行為其實都好有意見，即係掃曬人哋啲貨。 廁所板啊， 係啦係啦，即係化妝品啊咁樣。咁五十個裏邊咧，有29個認為咧，中國人係支撐緊日本嘅經濟發展。 嗱， 一半以上喎。 嗱，同佢哋對香港嘅睇法一 樣。一樣啊，等於自由行就係救香港嘅，係一樣嘅其實係。咁有個人仲話咧，佢每次翻大陸咧係會買100個人份量嘅化妝品。其實係咪水客嚟嘅呢啲？ 咁唔使講啦，當然啦。唔通佢難道佢會將依啲化妝品免費送俾佢啲 friend 咩？唔會 咁。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不斷喺度講啦。嗱，呢個呢一節裏邊咧，佢哋最激動啦。即係話我哋中國人如果唔嚟嘅話，即係如果用我哋廣東話翻譯嘅話咧，你哋就煩惱啦。我哋廣東話翻譯就你哋食屎啦咁。咁然後跟住就係話，你哋日本外務大臣嚟中國， 就是希望我哋擴大呢個觀光業，揾多啲遊客嚟。咁呢啲嘢明顯係對日本有利嘅。咁然後咧，佢哋就話：第一，你用呢個爆買呢個字咧，係唔尊重我哋中國遊客。 嗯、 第二咩咧？就係、是、我哋隨地抌垃圾嘅原因咩？係因為你日本喺銀座啊等等呢啲購物區裏邊咧，條街冇垃圾桶啊。 嗯， 關我咩事啊？ 嗱，原因咧，其實喺日本咧。即係近年日本政府咧，佢哋就實施咗一樣嘢，你係事實係嘅。你可能咧，即係行成 難揾垃圾桶 係啊，行成里院咧都揾唔到個垃圾桶嘅。原因就係咩咧？其實自己垃圾帶翻屋企處理，就唔好咧有咗垃圾桶之後咧，你知道香港你成日周街都見到噶，啲人係會將自己啲垃圾拎出街噶嘛。 同埋第二樣係咩咧？日本係嚴格執行垃圾分類嘅。 係。 包括嗰啲旅館咧，係要自己整扁佢先嘅，先至可以攞去。 同埋要沖咗先 咧。係啊，洗乾淨整扁佢，所以佢有啲器材喺十蚊店咧，就專係將嗰啲旅館咧整開佢嘅。係。咁咧，垃圾桶咧係難做垃圾分類嘅。 嗯。 香港周街垃圾桶咧個後果係咩咧？全部垃圾分唔到類就攞去堆填區啦。 嗯。 就堆填區爆滿啦。 嗯。 咁所以日本咧有幾樣嘢咧，第一街邊好少垃圾桶。第二，你留意日本人是自攜煙灰盅的， 嗯， 即是話佢有個細細個個袋仔啊，或者一啲好細個嘅煙灰盅。 同埋而家甚至在日本咧，係喺某啲點啊， 公開露天地方都唔可以食煙， 街都係禁煙嘅。你唔好以為話，哎，我喺室外咪可以隨便食煙咯，不是， 因為地下有線畫住 嘅。冇錯，其實佢係會有個地下，你要留心嘅。佢喺地下咧就即係 有人衝埋嚟罰你錢嘅，係啊， 框住咗已經係話咧，依度先至咧係可以依、這個。食煙嘅食煙區 係 啦，咁就算係喂，即係喺室外都可以係咁。咁但係咧啊，好啦，對所有依啲咁樣嘅行為咧，即係依啲咁嘅規矩啦，原來中國人咧就有另外一套睇法。咁佢哋咧就認為咧，又係嗰套啦。我喺日本消費，你哋呢班日本仔嚇隻眼就望住我銀包， 就想攞我啲人仔。 係啦，你就即係不斷咧錢你就想要。啊！即係恨不得咧，我嗱嗱臨咧就即係將我成個銀包反轉送咗俾你， 攞曬出嚟， 係啦。咁啊，既然係咁，我抌垃圾又好，吐痰又好， 掟煙頭又好， 煙頭又好。喂，其實你係有責任同我哋去解決。 即係話我嚟消費咗、你既然咁恨我啲錢，我攞錢嚟消費，所以跟住而嚟嗰啲吐痰問題、煙頭問題、垃圾問題，就算我掟咗喺地下，你咪幫我執咯。 所以日本人既即係錢又要，但係又要。又要我哋守一個所謂日本人嘅禮儀咧，根本咧就係你哋唔合理。 嗱，呢個最得意，我覺得喺五十個現場嘅大陸嘅觀眾裏邊咧，有30人係認為日本唔應該將你自己嘅禮儀強加於我身上。 嗱，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基本上其實完全咧就係雞同鴨講嘅。再講一次，就係你同佢講係嘥口氣嘅，你同佢講 A， 佢講 B。你跟他講 B， 他講 C。當一個這樣的民族完全即係無恥，去到個冇底線嘅，你叫他啊？點解你咁啊？點解你咁？我覺得是多餘的。 我覺得有幾樣嘢。第一，那個係唔係日本人的禮儀？那個是一個普世的文明的行為標準。無論你是德國人，你是印度人，你是印尼人，你是馬來西亞人，或者你是韓國人，或者你是香港人，都是要根據呢個普世的文明標準。第一。隨地吐痰，呢個係普世嘅行為文明標準嚟嘅，唔好隨地抌煙頭。嗱、我哋上一代或者上兩代都會有嘅呢啲嘢。但係經過殖民地政府咩隨地吐痰乞人憎罰款2000有可能之後咧，搞下搞下咧就慢慢就戒咗啦。咁、所以呢、這個佢話係日本人將個禮儀強加佢哋身上咧，係絕對係搬龍門，呢、這個係唔係事實嚟嘅、日本人所針對嘅。不是話佢哋自己一套文化禮儀喎、譬如你去到回教地方要嬲頭啊，即係譬如喺伊朗要攞個絲巾整住啲頭髮啊等等，嗱呢啲就係佢個宗教強加嘅禮儀啦、但係好明顯而家日本人嗰套咧，佢針對嘅只係一個衞生、潔淨呢啲、行為啫。 冇錯。 咁第二係咩咧？我覺得亦都係反映到咧，大陸人有一種好強烈嘅由自卑感而變成嘅自大。而點解會製造出整個民族嘅形象嘅公關災難咧？係呢種自卑到自大，就係話我而家嚟洗錢，就算我屙毒屎喺你門口都好，你都要幫我清咗佢。點解？因為你賺緊我錢啊嘛，我係你恩主嚟嘅噃，我唔嚟你日本仔食咩啊？我唔嚟你香港人食乜嘢啊？嗱，我覺得共產黨係好成功嘅呢種咁嘅洗腦啊，係洗到而家今日嘅中國人咧，係嗰種橫蠻同埋自大無知咧，係真係七出國際嘅，真係。是全世界地咁樣出醜嘅，係，仲要幾千人幾千人一個團咁樣去集體去出醜嘅，係。當然英國佬 等於英女王事件一樣，我哋喺節目都講過，係嘛？係佢係想賺你人仔，所以全家總動員去招呼你去白金漢宮， 攞埋個馬車出嚟， 攞埋個馬車，攞埋個比利時房俾你住。不過另轉面嘅話，就整段片出嚟 ，Oh bad luck， 咪臭曬咯，又係錢就代咗啦，人哋。你話日本仔嘅心態會唔會一樣呢？一定係咁，係咪？香港人一定係咁，就算嗰啲表面上話，哎呀，我哋中意自由行啊，乜乜乜啊，嗰啲服務嗰啲人啊，你睇下嗰啲茶餐廳嗰啲阿嬸啊，你問下佢哋 ，even 佢哋係新移民都好啦，佢哋都媽媽聲嘅，其實係咪？整到污糟邋遢，食完嘢之後成張台。即係好像打完風咁樣，係咪？呢啲就係 同埋即係佢有啲嘢咧，你係覺得好恐怖嘅。即係如果你喺一啲五星級酒店裏邊咧，你見到佢哋嗰啲所作所為咧，就算你話啊咁啊五星級又點啊，就即係我使乜嘢講咁多禮貌啊？例如咧就係、是高談闊論，大聲啦。咁啊跟住咧有一樣嘢咧，我有時好唔係好明嘅，就點解佢哋咁中意將啲嘢咧係抌落地下嘅？Okay， 即是布在那 里。在茶餐厅也是的。 是啊。 那些厕纸吃抹完东西就劈落地下。 啊、即其实你会想想为什么那个即那个其实一个很基本的，就算你自己家我成日都问的，如果你在自己家你会不会将那张纸鸡抹完之后就撇了它落地下的呢？你不会的嘛。你会不会吃个鸡翼那个骨头 一路吃一路将它布出布落地下度，布掉落地下度。你不会的嘛。那为什么你去到人家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做这样东西 呢？我觉得有两样东西。中国人就是这样。很简单，香港人都是的，其实以前就是什么呢？装水就泼在自己出面。即係嗰個自己屋企裏邊啊，佢就唔會整污糟嘅。但係因為出邊嗰條街咧係公家嘅，所以咪潑出去咯。即係嗰個公德啊，冇公共呢個觀念嘅中國人，只有私人呢個觀念。 唔係喎，嗱，如果你記得咧，就算喺我哋嘅小學年代咧，你記唔記得咧有一樣嘢咧叫做我唔知嗰個 term 係叫乜嘢？喺大廈咧叫人哋自己即係洗個後樓梯嗰啲叫乜嘢？ 嗱。呢、這個就係、 是、每一年都有一個 時間咁樣嘅， 唔知佢叫咩？ 我哋咧小學年代就有清潔運動，就有呢個少年清潔隊嘅。 唔係啊，佢有一個時間咧，就叫大家啊，大家唔知點樣洗 樓梯， 洗樓梯啊。 所有我細個嗰陣時啊，公屋啊係清潔嘅，全部自己動員街坊出嚟清潔。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就洗冷房、洗樓梯嘅。 係啊係啊。 學校都係嘅。 係啊。 咁就少清隊係咩咧？係去清潔嗰個社區嘅公園嘅，我哋。執垃圾去 海灘執垃圾， 去海灘執垃圾 啊！ 咁呢個就係英國人有意喺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暴動之後咧，喺香港栽培嗰個社區歸屬感， 同埋 就話你愛護自己住嘅社區。 冇錯，喺公民教育嚟㗎，即係自細就開始訓練大家做呢個動作。 即係佢唔會用打鑼打鼓話咩國民教育，但係佢用清潔運動啊呢啲咁嘅方式咧，係去灌輸你做一個現代嘅公民，唔好隨地吐痰啊，唔好周圍抌垃圾。由你去教翻啲父母、所以你見到第二樣嘢而家好成功係咩咧？就係喺八十年代後期開展嘅喺學校裏邊嘅環保教育。而家好多年輕人調翻轉，其實個環保意識係高過上一代好多嘅。譬如膠樽啊，唔好廢氣，唔好周圍抌啊。即係你見到佔領運動嗰陣時嗰啲環保回收啊等等呢啲嘢咧，其實係好明顯反映到中學生個環保意識係好高。所以我就話香港與台灣是近啲嘅，因為大家的文明，我講緊唔係民主啊，係文明的水平相近，但係同大陸人是越嚟越遠啊。個原因不是話你有冇錢的問題啊，而係嗰個係文明水平的差距。咁我覺得今次日本仔是很陰毒的，就將嗰班友擺上去等佢出醜啊。即係你明白呢啲咁嘅歪理？如果你是日本人，我哋睇到都笑爆嘴啦。如果你是日本人睇完，你唔憎佢哋，係嘛？即係嗰啲歪理啊！咩啊？我過嚟消費，你想要我哋人仔？ 抑或其實 我吐咗痰，你咪幫我清理咯。 即係日本仔咧，已經係去到咧，我係忍你唔住，我直情咧要將你拖出嚟擺喺公眾面前，睇下你自己點樣衰，一係樣衰法。 嗱，我覺得咁嘅，如果你嗰啲咩 View TV 奇妙電視想打敗呢個大台咧，你整呢啲咁樣嘅綜藝節目咧，請嗰啲大陸嗰啲喺香港嗰啲遊客啊，或者大陸人喺香港住嗰啲上去發表佢哋嘅歪理咧，一定爆燈我話。 冇啊，喂，咁好似好簡單啫。喂，你依班大媽大叔啊，喺條街度咁樣載歌載舞，大聲喺度咁樣扭嚟扭去，即係喺大聲喺度咁樣唱埋你嗰啲咁樣嘅紅歌啊，喺度扭啊，其實對我哋香港人嚟講都好辛苦噶。即係你自己試一下，你喺旺角，我唔知嗰條咩街啦。 商人在街、啊、有㗎，而家逢星期日。 嗰啲嗰啲性感大媽添啊！ 即係 你自己調翻轉，你會諗下，喂，其實可唔可以俾翻個空間大家？喂，係嗰條係嗰個地方係公共空間，即係嗰個係嗰條係街咁，你可以企喺度，我可以企喺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可唔可以有翻一啲禮貌去互相尊重一下，而唔好你扭大嗰個咁樣嘅 speaker， 大聲到係爆曬爆曬機。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我呢樣嘢我真係好白鴿眼嘅。你話我歧視都係好乜都好啦。我覺得街頭表演都有水平、有品味之分嘅、 嗯。 你幾個大媽擠曬啲肥腩肉喺度唱鹹濕歌，我點解要將嗰個公共空間俾你呢？你問我，喂，如果幾個僆仔喺度夾 band， 我覺得應該俾個僆仔夾 band 嘅。 唔係，點解咧？譬如你見到有啲人咧，可能佢哋做魔術啊，或者可以係一啲 雜技都 OK 嘅， 我都 OK 嘅。 就算你話我彈古箏都 OK。 唔係，就有時你見到一隊年輕人，佢哋即係可能會玩一啲樂器。 有銅鑼灣咪有幾個年輕人玩雜技咯。 又有時會係喺依個天星碼頭。即係尖沙咀碼頭嗰度咧，咪佢哋咪喺嗰啲咩叫隔空？ 隔空係啊，咪 busting 啊嘛喺度，即係街頭 jam 歌啊嗰啲咯。 係啦，咁 我都 OK 嘅，我都冇問題嘅喎。即係其實我哋都睇咗好多次喎，好多時佢哋喺表演嘅時候，仲要係即係你睇完之後喺赤柱上一次咪有個日本人，我哋仲俾啲錢佢。 係喺度打嗰啲印尼嗰啲金屬鼓啊。 係啊係啊， 即係唔同聲嘅金屬鼓唔同位。 咁你調翻轉你會覺得？佢都寫到明㗎，佢話其實我係即係喺香港咧，我唔係一個即係我係一個旅客嚟嘅。OK， 嗱，如果調翻轉，你話用香港今日嘅法律咁啊嚴厲執法咧，就拉緊你㗎啦，因為你而家咧，我唔知道你依樣叫做行乞啊，抑或其實你叫做賣藝啊，總之你而家問人攞錢就唔啱啊嘛。咁但係調翻轉。我覺得無論點都好，你睇到依個情況總好過睇到頭先你所講嘅擠曬肥肉出嚟嘅大媽就扭噶，同埋仲要係即係唔好單止話影響市容啊，你直情係恐怖啊！ 唔係好多人話唔應該歧視啲基層婦女 ，sorry， 我覺得呢個問題唔係歧唔歧視嘅問題，而係話如果一個城市裏邊嘅遊客區嘅公共空間，你我俾你喺度扭秧歌，我俾你喺度跳大媽舞，喺度唱鹹濕歌，我覺得呢個係影響個城市嘅形象啊，其實係。係嘛？呢、這個如果你話俾一個後生仔去做一啲創作嘅嘢 ，OK， 我覺得係嘛、 嗯？ 就算佢創作嘅係中樂都好，喺、 嗯、 度拉二胡都好，好似阿 Lens 咁樣走去演奏呢個綠島小夜曲都好啦，都我覺得 OK 喎。其實係嘛？即係呢個就係、是、你有冇創作嘅成分喺裏邊啊嘛？係、 嗯、 嘛？而家就變成係成條街度唱口水歌。去 entertainment 咧，全部大陸遊客嚟。 同埋仲有啊，大佬啊，你喺度大聲，你使唔使咁樣大聲去到即係擾民啊？你明唔明啊？你即係你係會，唉、哎，唔好行嗰條街啦，好煩啊，好嘈啊，可唔可以行到第二度啊？即係我唔想再行落去啊！啲咁樣，點解？喂，香港人嘅地方 end up 會變成咗係佢哋話理所當然咁樣霸住，即係覺得頂唔住。 嗱，而家最核突係咩咧？我覺得咁樣，日本人去到外邊咧。由八十年代我哋睇日本遊客喺香港啊、喺歐洲啊、其他國家咧，好多時都遇到佢哋。日本人就好介意咧，做咗一啲咧令到集體蒙羞嘅嘢嘅，所以佢哋咧就算係大媽都，日本都有好多大媽去旅行嘅。其實佢哋講嘢細細聲嘅，其實亦都唔會突然間大聲嗌嘅喺度。 同埋仲有咧， 嗱韓國大媽就唔係嘅， 係啦，冇錯。 韓國人咧就好似大陸人嘅，係嘈亂巴閉嘅， 無處不在。 有幾個地方咧，韓國遊旅行團係相當討厭嘅，第一個叫吳哥窟。嗰啲導遊咧帶住嗰啲遊客咧睇壁畫咧，係嘈到隔離嘅人都頂唔順嘅，係同大陸遊客係一樣嘅。 嗯，同埋仲要咧係攞嘢咧去破壞人哋嗰啲即係古蹟啊。 到此一遊嘅啫。 即係攞啲攞我即係親眼見過攞條鎖匙啦，即係金屬嘅去刮人哋嗰啲石啦。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喺人哋嗰啲神像面前咧做嗰啲幾不雅嘅嘢啦。 騎住人哋啲神像個頭咯。 坐住人哋個頭啦，啲咁樣即係做埋曬嗰啲咁嘅嘢，你會。真係覺得好辛苦咯！ 嗱，個原因我覺得點解啲大陸遊客會成引致成個即係民族嘅形象危機呢、 嗯、 我覺得同官方有好大關係。 嗯， 我覺得係一路共產黨用一種愚民嘅政策， 係 去愚弄呢班喺內地出世嘅中國人。 嗯， 等佢哋相信佢哋係世界嘅中心， 嗯、 我哋而家好威， 嗯、 中華中國強國崛起好叻、 嗯， 其他人全部都要靠我哋人仔。 嗱、 嗯，呢、這個就係周而復始咁樣宣傳洗腦咧。結果佢哋嗰啲歪理當真理啦。咁、 嗯、 所以咧，我成日都諗起韓寒咧喺一篇叫《集的文》裏邊嗰句説話，佢話邏輯有兩種，一種係世界嘅邏輯， 嗯、 一種係中國嘅邏輯。你而家睇到就係咁啊！呢五十個人裏邊講緊嗰啲，其實就係中國式嘅邏輯。日本人講緊嘅係一種普及嘅價值觀，係、 嗯、 所有人都適用嘅邏輯。 係咪？嗰樣嘢唔係你就唔好攞咯。嗱，呢個好簡單嘅啫嘛，其實。 同埋點可能你話你嗰樣嘢你未俾錢可以隨隨便便喺個超級市場嗰度？喂，因為我肚餓，因為我頸渴，因為咧嚇各樣 好多理由出嚟解釋啦。 喂，我就要食咗先啦，我就要用咗先啦。喂，你即係人哋一個基本嘅秩序，你都可以唔守，根本呢個同日本無關啊。而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基本。 我覺得就唔同日本無關，不過日本仔咧就好陰濕啊！我覺得陰濕在就係同英國人一樣， 嗯、 香港人咧就直腸直肚就扮佢， 咪就係拖佢上電視台嗰度等佢醜態百出。 香港人就直腸直肚走去扮佢哋，日本人同英國人咧，英國人就揾到個英女王唔覺意拍低佢 ，oh bad luck！ 日本人就仲衰，攞你出嚟獻世，其實係攞你五十條友出嚟俾自己日本人睇啊！你睇下呢啲人幾恐怖。所以我就話呢個其實是一個集體的羞辱嚟嘅，唔單止係形象嘅危機，我覺得是集體羞辱嘅。如果你身為一個強國人，你看到呢啲新聞，看到呢啲嘢冇反省能力的話咧，真係我覺得出到街咧，即係抬唔起頭。 其實根本咧就利用一個電視節目、okay? 表面上叫一個綜藝節目，實質咧就是顯示中國人無恥嗰種即係大展示。在個電視機前面就等即大家看得到，不用再聽你們這些歪理，越說歪理就大家越看到有沒有搞錯。 以往呢他們可能有這些歪理，但未有這些、social media 他們的什麼微博啊、優酷啊等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沒什麼人知道他們的歪理、 嗯、 我估都是有的、 嗯、 現在為什麼他們會這麼黑人憎呢？就是他們做了壞事之後，他還要用一些歪理去 justify 他們的壞事，然後再通過官媒、黨媒。為什麼香港和大陸現在關係搞到這麼曳呢、 嗯、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通過黨媒來去譴責香港人呵回你、 嗯、 你沒有錯過你大小便、嗯嗯、是吧？小孩子這麼小事你們都不容忍， 還有你是遊客來的嘛， 是啊，你是恩主來的嘛， 還有我去到那個地方，你有什麼道理要我守你的規矩？你賺著我錢是不是？你賺著我的外匯，你調回轉你叫我守你的規矩，道理在哪邊、啊、 所以他這種強國邏輯由官方去推的話、 嗯、 就會變成是一個更加即是散佈開去，即是更加多人去擁護，而共產黨就靠這件事去維持他的管治，我覺得、 嗯、 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大家如果想找這段 TBS 的片，好對不住了，就已經 cut 了，其實已經是但是呢你上去網媒呢就可以找到那個即是翻譯成為中文、 嗯 那個對答的內容，其實、 嗯 嗯、那為什麼 cut 了呢？就我想不知道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就你和他再見了。 OK， 拜拜 拜拜。 定寨給人的感覺是亂七八糟，當然更被視為香港三不管的狗犯之地。事實他們有自己一套秩序，這個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邝榮雪。